说情到深处，人怎能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超凡人心张退，词典里没春天。离人挥过着眼泪，回避还在眼前的离别。你不敢想明天，我不肯说再见。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忘了和谐，超凡人心张退，字典里没春天。 这首《离人》的原唱是张学友，当作专辑里的搭配小品，所以呢可以不太考虑市场的反应，填词人的发挥的空间也很大。当时填词的厉曼婷刚好离开台北来到北京工作，所以《离人》的意境也算是有感而发。相比学友大哥的华丽，林志炫的版本会更加的宁静。这首歌也曾经帮助他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拿到过那一场的冠军。网络上还流传着这首歌有一个神奇的妙用，那就是连放三遍就可以哄熊孩子睡觉，晚上你不妨去试一试。在我们听这些老歌的90年代，滚石唱片已经开始在香港开设它的分支机构，这也让厉曼婷的填词深入到很多香港艺人的歌曲当中，比如当年如日中天的 Beyond， 这首难得的国语歌便是由他来执笔，依然是 Beyond 熟悉的励志风格。因为有你有我， 相信承诺，不要说你已经无所动，已经无所愁。在地平线的那一头，有曙光才出头。在暴雨过后的天空，我有你，你有我。在暴雨过后的天空，我 来看旧伤口，你还有我。在守候，何必撩人就是梦醒相同，不落空。陪着你把一起度过，一起遨游于蔚蓝天空。我拥有你，你拥有我，相守成梦。陪着你把雨季度过，让阳光叫醒沉睡的梦。暴雨狂风将会变沉默，因为有你有我。 时光回退20年，那时我还是个孩子， CD 并没有普及，零用钱换成了一排排的卡带，四大天王才刚刚开始崛起，书卷气的张雨生稚气未脱，嗓音嘹亮，爷爷家老房子的窗口有人哼着听不懂的李宗盛，张国荣踩着红色高跟鞋妖艳迷离，窦唯在红馆吹着长笛惊艳了时光，楼上的摇滚青年在女娲娜的歌声里呐喊时，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在阳台上吹口哨，世纪末文艺青年的自行车从巷子口叮铃铃而来，一袭白裙的女友还不知道 Lady Gaga 是何方神圣，当时的流行曲是现在的老情歌， 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继续要来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女词人，听听填词无数的词人李曼婷的音乐作品。在娱乐圈的跨行好像是特别频繁的一件事情，但是填词人李曼婷一直保持着这个角色不曾改变。接下来唱歌的这位则算是转型成功，冯德伦。我们现在对于他的印象应该是导演居多，实际上呢，他曾经是一位歌手，当年也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还曾经和雷颂德组过乐队，并且拿到了那一年的新人奖。之后解散的原因是因为各忙各的。冯德伦出过一张个人专辑，只是在茫茫的音乐海洋当中已经被冲得没有踪影，对于他的音乐记忆只有这一首由李曼婷填词和陈慧琳合唱的合唱曲目《北极雪》。 下在那头，寂寞不寂寞，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寂寞不寂寞， 牵你手牵我手，感觉我的脉搏。 你要试着试着体会流星，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 伤悲，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脸只是完美的表演。听说北京下了雪，李康辉也觉得她很美。北京雪下在那头，寂寞不寂寞，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寂寞不寂寞， 牵你手牵我手，感觉我的脉搏。试着了解，试着体会，用心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脸只是完美的表演。 听说北京下了雪，你可会也觉得 它很美。试着体会，用心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脸只是完美的表演。 听说北京下了雪，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 北极雪可以称得上是陈慧琳早期的国语的经典代表作，所以在她后来的那张国语专辑当中，她又和写这首歌的小刚再次合作了一首《再见北极雪》，填词人依然是李曼婷。李曼婷还曾经写过一首大热的合唱曲目，唱歌的呢，其中一位也是演员，也是她唱过的唯一的一首对唱歌，但是后来却成了经典。他就是刘嘉玲和张信哲的合作。刘嘉玲当年也是张信哲的粉丝，甚至为了追星而加入了滚石唱片。他缺一的唯一条件就是要和张信哲来对唱一首歌，于是就有了这首《有一点动心》。 是悲伤还是喜，有那么一点点

上的叶子，听见季节的反复，掉下了深爱的大树，留不住的痴就要变作不在乎，熟悉的影子渐模糊，一生一世一段沉迷的下午，和不再回头的觉悟，我们的故事终于真的要结束，最后一次向往是回到伤心的地方，追溯相爱时光， 不像方文山和周杰伦、林夕和王菲这样的固定合作拍档，厉曼婷呢是一个能够适应很多的作曲人和歌者的填词人。在九十年代当红的香港的四大天王当中，有三个都曾经唱过他写的歌。1995年登上了央视春晚的刘德华，因为这样的一次机缘，成为了当年被认识最多的流行歌手。所以下一年他快马加鞭地发行了两张国语唱片，主打歌正是由厉曼婷来作词。相思成灾， 多少梦随风而去，

心伴侣的气味的气味，那一瞬间你终于发现那曾深爱过的人，早在告别是在这个世界。也许那一次见面是生命给你机会了解爱，只是人所渴望的同生面， 为什么？告诉。 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渐渐刺痛了回忆，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那无尽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却又如此遥远， 遥远又靠近，最美时光， 请把我留在回忆里。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听的是华语乐坛的女词人厉曼婷的音乐作品。刚刚说到，在香港的四大天王当中，厉曼婷曾经为他们其中的三个人都写过词。而说到和郭富城的合作呢，则是因为台湾曾经是郭富城的福地，当年他正是在那里接了一支机车广告，结果一炮而红。所以在99年的时候，他要发行国语专辑的时候，便再次选择回到了那里。那一年在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下，这张专辑依然是销量非凡，真的怕了。 这些混乱悲喜值不值得，你的不快乐不会是你的错，是我是我还缺点什么，曾经给过你的承诺，一个一个回头嘲笑我，我真的怕了，真的怕了，是难懂，仿佛我们爱得很堕落，我真的怕了，真的怕了，面对你背对你沟通，挡不住的脆弱终于打败了我，真的怕了，爱不输于我，承诺，一个一个回头嘲笑我，我真的怕了，真的怕了，靠近你远离你都错，你的温柔背后藏的心事难懂，仿佛我们爱得很堕落，我真的怕了，真的怕了，面对你背对你都痛，挡不住的脆弱终于打败了我，真的怕了，爱不属于我，我真的怕了，